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薛洋正听得嘻嘻哈哈，津津有味，忽然之间黑影一闪，一道银光划过，何素捂口大声惨叫起来，鲜血喷了一地，那边何素的族人们哭的哭，骂的骂，场面乱成一团。然而再怎么乱，还是被牢牢控制住。薛洋站在倒地不起的何素身前，把一片血淋淋的东西拿在手里抛了抛，对一旁的两具走尸打了个响指道：“关笼子里去。”金光摇道：“你直接关活的。”薛洋回头一牵嘴角：“魏无羡从没用活人练过，我倒想试试看。”那两具走尸听薛洋命令，托起仍在兀自惨叫的何素的双腿，抛进了炼尸场中那具铁笼。看着自家兄长在笼子里疯狂用头撞击铁栏，几名少年少女扑了上去，嚎啕大哭，哭声尖锐刺耳。金光瑶支起一手，揉了揉太阳穴，似乎想端起茶喝一口压压惊，然而低头便入眼盏底那浮肿的紫红之物。再抬头看看薛洋手中正在被抛着玩的那片舌头，思忖片刻，忽然了悟道：“你泡茶是用这个？”薛洋道：“我有一大罐子，你要吗？”“ 免了，你收拾收拾，随我去接个人，再到别处去喝茶吧。” 金光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正了正帽子，无意间碰到额头那片被隐藏的青紫。薛洋幸灾乐祸道：“你那满头包究竟怎么回事啊？”金光瑶道：“说了，一言难尽呐。”金光善整日把大小事务扔给金光瑶，自己到处花天酒地，彻夜不归，惹得金夫人在金林台大发雷霆。以往金子轩在时，他还能充作父母的调解人，如今二人之间却是毫无转圜余地了。每次金光善出去同女人鬼混，便要金光瑶替他打掩护找借口，金夫人拿不到金光善，便抓着金光瑶释放怒火，今天砸个香炉，明天泼杯茶水。于是为了让自己在金林台上能平安多活几天，金光瑶还得亲自找去各种秦楼楚馆，按时接金光善回去。这种事儿做得多了，金光瑶已经知道在哪里能最快找到金光善。寻至一处华丽的小楼，金光瑶负手迈入，大堂主事带着讨好的笑意迎上来要招呼。金光瑶举手示意不必，薛洋顺手从一名客人桌上拿了个苹果，跟着金光瑶缓步上楼，在胸前擦了擦，就咔嚓咔嚓啃了起来。不多时，楼上传来金光善与女子娇嗲的笑声，而且不止一个女子，嘤嘤俐俐：“ 宗主，你看我这画画的好不好？这花画在我身上可像是活了一般。”“会画画有什么了不起？宗主，你看我这字写的如何？” 金光瑶早已习以为常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，什么时候不该，对薛洋比个手势，止步不前。薛洋啧了一声，神色甚为不耐，正准备下楼去等时，忽听金光善粗声粗气道：“ 姑娘家的，弄弄花草，铺铺香粉，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不就够了？写什么字，怪扫兴。” 那些女子原本都是想讨金光善欢心的，忽然来了这么一句，楼上气氛尴尬了一瞬，金光瑶的身形也微微一滞。不一会儿有人笑道：“ 可是我听说当年云梦有位烟花才女，却是以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闻名，颠倒众生的呢。” 金光善显示喝得酩酊大醉了， 话语里都听得出跌跌撞撞的酒意。他大着舌头道， 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现在发现了，女人还是少弄那些有的没的好，读过点书的女人总是自以为比其他女人高出一截，要求诸多，不切实际，东想西想，最麻烦。 薛洋站在一扇窗前，往后一靠，胳膊撑在窗上，边吃苹果边侧手去看外边的风景，而金光瑶的笑容仿佛长在了脸上，定定的，眉眼弯弯，一动也不动。阁楼上众女笑着应和，金光善不知是想起了什么旧事，自言自语道， 如果给他赎了身，找到兰陵来，还不知道要怎样纠缠不休，老老实实待在原地，说不准还能再红几年，下半辈子也不愁吃穿用度，做什么非要生个儿子，昌妓之子，做那指望。 一女子道，金宗主，您说的是谁呀？什么儿子？ 金光善飘飘然的道， 儿子，哎，不提了。 好，不提就不提了。 既然金宗主不喜欢我们写字画画，那我们就不写不画了，玩点别的如何？ 金光瑶在楼梯间站了一炷香，薛洋也看了一炷香的风景，楼上嬉笑之声才渐渐沉寂。须臾，金光瑶面色平静地转过身，开始缓步下楼。见状，薛洋随手把苹果核往窗外一抛，一摇摇晃晃地跟了下去。二人在街头走了一阵，半晌，薛洋忽然毫不客气地笑出了声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去。 金光瑶顿足，冷冷地道，你笑什么？薛洋捧腹道， 你刚才真该找面镜子看看你自己的脸，笑得太难看了，你真他妈假的恶心人。 金光瑶哼了一声，哼，你个小流氓懂什么，再假再恶心人也得笑。 薛洋懒懒地道，你自找的，谁要是敢说我婊子养的，我就找到他老娘先干上几百遍，再拉出去扔窑子，让别人干上个几百遍，看看到底谁才是婊子养的，多简单。 金光瑶也笑，呵呵，我可没你那闲情逸致。 你没有我有啊，我不介意代劳，你说一声我帮你去干。 不必了，薛公子留着些精力吧，过几天有空吗？ 有空没空不都得干？ 帮我去云梦清理一个地方，做干净点。 常言道，薛洋出手鸡犬不留，你对我下手干不干净还有什么误解？ 金光瑶看薛洋一眼道，我似乎没听过这句常言。此时夜幕早已降临，四下寂静，行人稀少， 二人边走边谈，途经一路边小摊儿，守摊人正没精打采地收拾小桌，抬眼一看，忽地大叫出声，往后一跳。他这一叫一跳甚为惊悚，连金光瑶都是微微一怔，手迅速放到腰间恨生剑柄上。待看清只是个普通小贩，立即无视，可薛洋却是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一脚踹翻了摊子。那名摊主又惊又怕道， 又是你，为什么？ 薛洋笑道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，不为什么。他正准备再踹一脚，忽的手背一阵剧痛，瞳孔骤缩，急退数步，举手一看，手背已被抽出数道血红的痕迹。抬头，一名黑衣道人收回了拂尘，正冷冷地看着他。这道人身形长挑，面容清俊冷淡，手持拂尘，背负长剑，剑穗在夜风中微微飘扬。薛洋目光中杀意一闪而过，一掌击出，那黑衣道人拂尘一挥，一羽翅开。薛洋出手却是诡异莫测，掌势斗转，改为拍向他心脏。那黑衣道人微一皱眉，错身避过，却是堪堪被他擦中左臂，分明并未伤及皮肉， 那道人眉宇间却忽然凝结了一阵冰霜之色，仿佛极为反感，难以忍受。这细微的神情变化落入薛洋眼中，他冷笑一声，待再动手，忽然一道雪白的身影切入战局，却是金光瑶挡在中间道：“看我薄面，松子琛道长且住手。”那名小摊主早已落荒而逃。那名黑衣道人道：“脸方尊，正是不才。”脸方尊为何要袒护着蛮横之辈？金光瑶苦笑，状似无奈道：“宋道长，这是我兰陵金氏一位客卿。既是客卿，为何要做这等不入流之事？”金光瑶咳了一声道：“哎，宋道长，你有所不知，他脾气古怪，年纪又小，烦请您不要跟他计较。”这时一个清亮温和的声音传来道：“倒的确是年纪尚轻。”仿佛夜色中一抹月光，一名臂挽拂尘、背负长剑的白衣道人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三人身旁。这道人身长玉立，衣袂剑穗飘飘，缓步行来，如踏浮云。金光瑶施礼道：“小星辰道长。”小星辰回礼莞尔道：“数月前一别，不想脸方尊还不曾忘却在下。”金光瑶道：“小星辰道长霜华一剑动天下，我若是不记得，那才是奇怪吧。”小星辰微微一笑，似是很明白金光瑶说话总带三分奉承的秉性，说道：“脸方尊过誉。”随即目光转向薛洋道：“不过即便是年纪尚轻，既位列金鳞台客卿之座，还是须得律己客欲为好。毕竟兰陵金氏乃是名门世家，各方面自当做出表率。”他一双黑眸熠熠生辉，明亮且目光柔和，望向薛洋时不带谴责之意，因此虽是规劝之语，却并不惹人反感。金光瑶立即从容地就了这个台阶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薛洋呵地笑了一声，小星辰听他嗤笑也不动怒，打量他一阵，沉吟道：“再来，我观这位少年举手出招间颇为……”宋子琛冷声道：“狠毒。”闻言薛洋哈哈笑道：“说我年纪尚轻，你又比我大几岁，说我出手狠毒，是谁先上来甩我一记拂尘？你二位教训起人来也太滑稽了。”他说着举起被抽出血痕的手背晃了晃，分明是他先摊作恶在先，这时却颠倒黑白，理直气壮。金光瑶一脸哭笑不得，对那两名道人道：“二位道长，这……”小星辰忍俊不禁说道：“当真是。”薛洋眯眼道：“当真是什么？你倒是说出来。”金光瑶温言道：“成美，你且住口。”听到那个称呼，薛洋顿时脸色一黑。金光瑶又道：“二位道长，今日不好意思了，看我薄面，莫要见怪。”宋子琛摇了摇头，小星辰拍拍他肩道：“子琛，走吧。”宋子琛看他一眼，微一颔首，二人齐齐向金光瑶道别，并肩离去。薛洋目光阴鸷地盯着那两人背影，笑着咬牙道：“他妈的臭道士。”金光瑶奇道：“他们也没怎么，你何至于如此愤恨呢？”“呸，我最恶心这种假清高，偏偏还自以为是的。那个小星辰分明也大不了我几岁，一副爱管闲事的样子，看了就讨厌，还教训起我来了。还有姓宋的，呵呵，不过被我擦中一掌，他什么眼神？总有一天我挖了他双眼，碎了他心脏，看他还能怎么着。”金光瑶道：“这你可就误会了，宋道长微有洁癖，不喜与旁人接触，他并非是针对你。”“这两个臭道士什么人？闹了半天你竟然不认识？”“那是现下风头正劲的两位，明月清风小星辰，傲雪凌霜宋子琛，没听过吗？”“没听过，不懂。”“什么玩意儿？”“没听过也罢，不懂也罢，总而言之是两位君子，你不要惹他们就行了。” 为什么？常言道，宁可得罪小人，不可得罪君子。薛洋看看金光瑶，十分怀疑的道：有这句常言道？ 当然，得罪小人可以直接杀了以绝后患，旁人还会拍手称快，得罪君子那可不好办，这种人最难缠，会紧紧追着你死咬不放，你动他们一下还会被千夫所指，所以敬而远之吧。今日好在他们以为你只是少年心性，飞扬跋扈了些，还不知道你整日里都干的是些什么事，否则可没完没了了。 切，束手束脚，我可不怕这种人。 你不怕，我怕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走吧。 走也走不了几步了，不多时，二人便行至一条岔路口，往右是金林台，往左是炼尸场。相视一笑，分道扬镳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